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二啊，是我们集结了一周的一些问题，今天呢跟大家做一些具体的交流。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大搜家的选房师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那刚才我说了啊，今天呢是以回答问题为主。那所以大家如果跟房地产有关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你想跟我们进行交流的，都可以呢发短信过来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从那上面呢发微信，我们这边是可以看到的。记住啊，要搜索安居好声音。好了，那接下来呢有一个通知啊，先向大家通报一下。那今年呢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7月7号上午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举办纪念活动。7月6号全天和7号的上午，纪念馆呢将临时闭馆，暂停对公众开放，但是7号开始12点以后就向公众又开放了，所以呢敬请大家谅解，特此公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好了，那么下面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看一看今天啊楼市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内容。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外讯啊，一起来看一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还是有请小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多区营共有产权房供应潮，海淀的最大房源8月就开始往深了。那5月下旬啊，北京市住建委呢正式出台了一个关于加强现房价项目销售管理的一个通知。那本月起啊，随着顺义啊、平谷啊、海淀等等区多个共有产权房项目的入市，那北京可以说迎来了一波共有产权房的供应潮。这个是一个好事儿啊。 是的。咱们之前说那个现金房的项目其实迎来了一波供应潮啊，现在共有产权房也迎来了一波供应潮，也就是说好几个共有产权房项目现在都有消息了。咱们不妨来一个一个说一下啊。第一个是呢，这个海淀区规模最大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项目，也就是位于西北旺地块的共有产权房项目，目前来说正式的已经奠基了。那它规划了住宅总套数2000多套，那计划8月初就开始启动网申了，那9月中旬呢就可以摇号，10月中旬就可以选房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是海淀的，那还有就是顺义的，那顺义区的这个首开盛平景园27共有产权房项目现在也有消息了，也就是说现在是正在申请中。 它的申购截止时间是7月13号下午的5点，总房源不是很多，只有300套，毛坯胶房，均价是2万1平。那之前呢，这个是现在申请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项目。那之前顺义呢，还有一块共有产权的项目，它是总套数是1300套，然后也是比较合适的。那申购登记的截止日期呢是7月7日，也就是说顺义2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大家现在都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住建委的网站上去看一看。如果符合资格的话，并且想申请的话，大家可以申请。那其实提到共有产权房，咱们很久就没有说它的这个申请资格了，不妨现在也跟大家说一下啊。 嗯， 首先呢，要申请的家庭要具备这个咱们北京市的住房的限购条件。第二个呢，如果是单身的，申请人一定要满三十岁。第三个呢，就是家庭成员名下在京均无住房，这是3个要求。优先配售家庭的要求是什么啊？优先配售家庭，首先在项目区，是项目区的户籍，也就是说，如果是顺义的共有产权房项目，那如果这个申请家庭的这个申请人的他的户籍是顺义区的，那他具有优先配售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呢，是在本区工作的其他户籍无房家庭。在本区工作的其他户籍无房家庭，也就是说，那我可能我户籍不是顺义的，我想申请顺义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项目，但是呢，我在顺义工作，那也是同样具有这个优先配售这种资格的。那咱们再说一下啊，什么人不能买？第一个呢，就是申请家庭已签订住房购房合同，或者是这种征收拆迁安置房补充协议的这种家庭是不能申购的。就比如我现在可能没有房子，我名下没有房子，但我之前呢，我名下有，我卖出去了，这样也是不行的。或者呢，我之前签署过这个拆迁协议，然后也是不能申请共有产权房的。 那现在这个共有产权房呢是大面积的上市哈，也给很多买不起商品住房的人呢一个机会啊。 对， 因为终究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它有点福利的性质。那么刚才呢小珍也说了，什么人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啊，这个条件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另外还有一点，有人说了啊，必须得跟这儿住或者说跟这儿上班，那怎么来作为凭证呢？实际上如果你跟这儿住的话，你的户口应该是在这个区啊，这是证明你在这住。那如果说我工作单位是在这个区，那就是说你交的社保是在这个区的， 是的， 所以这两个条件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啊，就现在有一些所谓的限价房，限价房应该说它是这个商品住房，但是有些限价房现在改成了共有产权房，有这样的事儿是吧？ 是的，在5月的下旬左右，那出台了北京市住建委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也就是新规啊，其实是针对于限价房项目的，说限价房项目呢，如果与周边品质，商品房差价较大的情况下啊，那整体收购转为共有产权房，也就是说，限定房呢，它其实是因为它在拍地的时候就规定它以后卖多少钱了嘛。 对。 那它规定了一个上限，但是呢，如果这个上限与周边的这种商品房差距比较大，是要转为共有产权房的。 所以这么一来，共有产权房的这个量就越来越大了。 是的， 是吧？所以呢，有人就说了，说可能若干年以后，这个商品房会越来越少。我说的是纯商品房啊，越来越少，那共有产权房呢就会越来越多，或者各种性质的房，什么公租房等等，这些就会占整个市场的大部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这个目前来说是肯定会有的，因为咱们从现在情况来讲，现在的限定房项目都是去年或者前年拍的地，并且咱们近1-2年拍的地块来讲，共有产权房跟限定房这个项目都是占主流的。从这种情况数据来讲呢，确实是咱们北京房地产市场上的 共有产权房跟现金房是占有一个主流的地位。那在租房方面，集体租赁性住房也是比较主流。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现在纯商品房其实越来越少了。 那像这种情况会不会造成现在大家呢，就是又要想办法买这个商品房，因为他会觉得以后正经典型的商品住房越来越少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现在的购房市场就是买房人其实以刚需还有刚改为主。毕竟现金房它的价钱和它的品质都还是受这些人的欢迎的。那如果我是同一区域同样品质的这种房子，那如果是现金房跟纯商品房差距真的挺，就是我说的是价钱差距很大，那很多人肯定就是选择了这个现金房啊。选择商品房的肯定会有，但是一方面第一它肯定是在价钱上它不用考虑，它不差钱儿。第二呢，它可能有一些顾虑，可能这个顾虑就是说，因为现金房它是拿到房产证五年之后才能出售， 是的， 可能他等不了这个五年，或者说他这个五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一些去外地工作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样的人也是有的。但是因为现金房的这些条件，然后而选择高价商品房的，这种人还是存在一种比较相对来说稍微少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因为这个商品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这个纯粹的， 对 啊，它就是这个私有的嘛，最后还是你自己来所有这个房子。但是现金房其实也是商品房，只不过你就买完以后，可能你拿了这个房产证五年以后你才可以上市。 对 啊，它有这么一点点区别。但是共有产权房呢，是您跟国家共同拥有这个产权，一旦你想把这个房子上市要卖或租或怎么样的话，这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 是的。 所以有些朋友说了，那既然这样的话，我现在还是想办法买一个纯的商品房吧。那您看着办啊，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尤其是对那些是这个就是刚需的，或者是刚改人群，其实什么样的性质的房子并不特别重要。你说你买完房子，您还去倒腾吗？ 对啊，这类人群他其实是 他就是为了自己 一个自住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但是这个趋势大家还是应该要知道的。 对 啊， 对。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好，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楼价不涨，利率涨，这笔账该怎么算呢？说从2017年1月至今呢，全国首套房的房贷平均利率已经连续17个月呢上涨创新高了。在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说，2018年5月啊，全国首套房贷利率平均利率呢为 5.6%， 相当于的基准利率啊，应该是 1.143 倍吧。那环比4月上升了 0.72%， 那同比上升了 18.39%， 应该说增长近两成了。 是的，这个利率上涨是今年的一个主流，也是咱们几乎每期都要提到的一个事情。那现在的情况来讲啊，目前大部分银行的首套房房贷利率执行的标准是在基准利率上浮 10%-20% 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少数银行呢，甚至在这个基准利率上上浮了一个 30%。那就个别银行，就像光大银行啊，在北京范围内将首套的房贷利率上调至基准利率的 1.3 倍，而兴业银行的部分北京网点也将首套房贷的基准利率上浮了 30%。所以说这样的数字看起来还是真的挺高的，并且就是说利率的上涨对于现在的购房人来讲，给他切实的这种影响，就是他的房贷要上涨，要提高。 对，房贷呢交的要多一些了，是吧？那现在呢，你说楼价呢没怎么涨，但是利率呢节节上升啊。您觉得这种现象对于购房者来讲是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应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呢？ 第一，当然就意味着他买了房，贷了款之后，他每月的还款额要提高了。 实际上门槛也提高了。 对，门槛提高了。第二呢，利率上涨其实也是阻碍了一部分炒房的人。然后因为炒房的人他有可能是贷款去买这个房子，然后利用银行的这个杠杆去进行炒房的这样一个行为，那利率上涨势必会对炒房人 这种炒房的心态有所打压。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的刚需的情况来讲，因为他买房对于他来说是个刚需，尽管这个利率上涨了，但是他该买还是得买，所以说对刚需的影响，刚需买房的坚定这个新的影响来说没有那么大。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给购房者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要把这个眼光呢仅仅盯在这个上浮的利率上面啊，因为这个上浮的这个利率呢是银行为有限资金设立的一个所谓的高门槛啊。 对， 毕竟呢房贷市场上呢大部分的银行它的首套房贷利率上浮的幅度还没有达到比如说什么30%啊那么高哈。 是 因为这个购房者呢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进行挑选和甄别，有时间呢选到自己合适的房源，再有呢就是说对于房贷利率的这个购房者来说哈，硬啃那么30年这种高息房贷的其实还是少数。那么随着个人收入的提高，可以通过提前还款或者来降低利率总支出来解决。那么现在应该是25年了吧？ 对， 现在是25年， 只能贷25年， 最长就是这个。 是的，并且北京市地区啊，现在这个主要银行的首套房贷政策是这样的，那基准上浮10%的银行就是主流银行啊，工行、农行、建行、中行、招行，那基准上浮20%-30%的是一种中小型的这种银行，中小型的银行，并且呢，对于刚需来说，它其实很刚需嘛，就是首贷这种人，他也就是基准上浮10%，其实对于他来说还好。那在这种利率上浮的这种大背景下，购房压力肯定是不小，这是不争的事实啊。但是买房这件事对于刚需来说其实是耽误不得的。他很多的房子你不买就没有了，就比如刚才咱们现在说的这种集中上市的共有产权房跟限净房，那如果你不买，可能肯定这个房子就不会为你在等着，等到银行利率下调的时候还会有， 因为这是个大的趋势。 是的 啊，这是个宏观调控的一个政策啊， 对， 所以这个大家要这个理解清楚。另外还有一点，小陈啊，是个技术上的事儿，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说有些人呢，你先把这房子啊先买，先贷这25年啊，但是有些人呢，他并不是硬啃这25年这个高息房贷的，其实有些人呢，可能贷完款以后，他可能很快就能够还清或者缩短啊这个贷款的年限。那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利率对他来讲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啊。是的，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其实每个银行它的贷款都有一定的自己的政策。就比如有的银行可能是，一旦贷下来这个25年的款，可能几年之内你不能提前还款。 对。 但是有的银行你是可以提前还款的。你是比如我可能买房，我想着我可能几年之后就有一笔大量的钱去进账过来，然后我就可以填上我自己银行贷款那个窟窿，这也是可以的。所以 说，那你说我提前如果是还款的话，那个利率我也都得还清吗？我得还清25年的利率啊。 是的。 那你还提前还的干什么？ 所以说这个每个银行都不太一样，具体可以去跟这个银行的这个信贷经理，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还款的这样的一个预估。 行，这具体的事情的话呢，还得跟你的这个银行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再去说一下，沟通一下啊。好，咱们先看下一条，说全国首例，西安呢是暂停企事业单位买住房了。说西安呢近日发布了一个楼市新规啊，说限购区域内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来销售住房。业内专家也分析说，此乃全国首例，这一政策呢或将被多个城市借鉴。其实这个我们原来也说过这个事儿。 是吗？咱们不妨再强调一下，其实是西安市是发布了这样一个政策，也就是说这个政策的核心内容呢，就是在住房限购区域范围内，那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和或者其他的这种机构销售住房，也就是说不像公司不再有资格可以买这个限购范围内的住房了。 其实这事儿真是原来有些人比如说个人没有资格买房的话， 是的， 最后他以什么公司啊单位啊这样的这个身份来去买房。 那之前呢我们都说西安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人口吸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很多 大学生涌向了西安这个城市，并且造成了西安这个城市短期内的房产市场的一个不稳定。那最为受关注的摇号城市之一，也是好多媒体去评价西安啊。那其实是为了规范公正摇号的行为呢，西安也出台了一些新政，那就是严禁各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那干扰公正摇号销售的这种活动。那并且呢，对于刚需来说，其实是它是摇号是偏向刚需的，那提供不低于摇号房源50%的这种比例去向满足刚需。那刚需是怎么认定的呢？其实是根据这个新政的要求啊，在购房登记时呢，购房人按照刚需家庭、普通家庭进行分类登记，那公证机构、开发企业应按照刚需家庭、普通家庭为先后次序进行摇号，那开发企业应提供不低于全部摇号销售范围内房源的50%的比例去满足这个刚需家庭。也就是说，摇号的时候，并且房源的供应也偏向于刚需家庭。那这个刚需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呢？那这个通知也提出了这样的几点的条件啊。第一是要求居民家庭，包括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的子女，那离异及其那个未成年的子女啊，不含未婚，离异不满3年单身，登记购房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本市范围内名下均无这种自有产权住房的，都是定义为刚需家庭。所以说对于刚需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来说，也是从全国的角度来说也是比较一个像先驱的这样一个城市吧。 其实刚才这条啊，就是特别明确，感觉就是西安成为了全国首个明确啊对公司购房进行管控的一个城市啊。 是的。 但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当于呢，就是限购政策呢有所升级了，实际上更升级了。 对， 也就预计呢，很多城市会在公司购房方面呢，也许就更加的收紧了，这一点是值得市场关注的。 西安只是一个试点的城市嘛，那如果这个政策在西安进行的很好，或者说很有效的把控了这种房价的这种情况，那肯定会有别的城市去效仿，或者是说去实施。那之前呢，可能有的人那我可能以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买不了房子， 对， 那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呢，我又能买了，那就不失为有的炒房客，我本身底下也有公司，那我用公司名义去买去炒房，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对，这是属于钻空子嘛。 对。 现在咱们把这些空子全都给堵上了。当然着眼点呢，还是为这个整个的房地产市场呢，它的这个平稳发展做出的一些决定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离京返乡公积金如何来转移啊。那市民何先生从北京呢，他辞职以后决定呢回河北家乡工作，但是目前呢未找到合适的工作，他的公积金怎么办？可以转移到河北吗？那没有工作的这个月自己如何来补缴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其实 好多人大有人在。 对，因为可能就是返乡季，或者是说在大城市工作可能节奏比较快，那我要回我自己的家乡去工作，可能家乡现在的这种机会发展得也比较好，那回家乡工作买房也不失为一种选择。那公积金怎么办啊？这个回答一下这个先生的问题。那其实有两种情况啊，第一就是说当他在河北当地啊找到新的工作单位，并且这个工作单位给他建立了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账户之后呢，他可以向这个当地的住房公积金中心提出一个申请，填写一个表，然后通过这个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平台，就可以把他之前北京的这个公积金转到他这个在河北的公积金的账户内。那如果呢他没有工作的这种期间呢，住房公积金目前是没有办法缴纳的。是这样的两种情况。 所以这个事儿呢，反正也要注意啊，千万不要空档，是吧？ 住房公积金这块其实因为各地有各地的这个购房政策。那如果购房政策没有公积金这样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可能他不需要公积金贷款什么的，那就没事儿。 好，那咱们先回答一位小小鹿朋友的问题，这个跟公积金有关哈。 嗯， 他说他在外地呢全款买了一套房，想用这个房子呢一次性的提取公积金。 嗯， 提取公积金以后再在北京买房，那算第几套，具体有什么影响？ 是这样的，这个公积金提取是不计作这个贷款记录的，也就是说不影响他这位朋友在在北京买房的一个套数限制。是这样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外地啊买了一个公积金，买了一个这个房子哈，你呢就可以拿着这个这个什么发票或者怎么样，到你单位说你买房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公积金就可以下发了。 嗯，对。 你是每月给你下发呢，还是三个月呢，还是半年呢？你跟单位来共同的商量。 嗯， 但是如果我这个不把公积金已经取了吗？ 嗯， 那我以后再在北京买房的话，我还能够用公积金的贷款吗？ 现在是这样的，公积金贷款呢，在咱们北京买房啊，是认房不认贷。 嗯， 这个房呢，指的是北京名下有没有住房。 嗯， 这个贷款是不认的，也就是说，只要这个朋友他在北京的名下没有房，用公积金贷款就是这个一个首套就可以。对，就是可以贷的， 而且在北京呢也没贷过款。 嗯， 根据房子方面也没贷过款，也没有房子。 不认贷，贷款也没关系，只认房。 哦，只认房啊， 只认房。 哎，我记得前些时候说是又认房又认贷，那是 您说的那个是商业贷款，商业贷款是认房又认贷的。 哦， 这个房呢，我们现在说商业贷款啊，商业贷款是认房又认贷。那这个房指的是北京名下有没有住房？ 对对。 这个贷呢，指的是全国的贷款记录。 全国 这个是商业贷款。 但是公积金就没关系。 对，公积金是认房不认贷。 哦，所以这点特别重要啊。 是的。 好了，那咱们呢先聊到这儿啊，非常感谢来自于大搜家的小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周杰。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今天我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时段，也就是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个重播时段，我们的下半段将播出市民对话一把手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到时收听。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恐惧，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可取，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一 的波

就有一条非常明确的轴线。我们今天所谓北京中轴线申遗呢，是明清北京城的这条传统轴线。那么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总共有7.8公里。在这个轴线上面呢，有若干组重要的建筑，而且在它两侧也有不少非常重要的建筑。当然刨去这些宫殿建筑、皇家建筑还有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以外呢，还有为数众多的胡同、四合院。 好的，非常感谢书局这样给我们一梳理，很多网友应该马上就明了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问题，看一下河北帅客说，哪些是申遗必须要做的工作呢？现在中轴线和世界遗产的标准差多少？那关于申遗必须要做的工作，文物局有没有清晰的梳理和规划呢？书局。 好，谢谢这位网友。实际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规定性的动作也有不少，比如说申遗文本的制作，有些必要的工作，比如说像保护性的工作，比如说像环境整治，还有这个向国际组织提出申请并且陈述，最后经过会议研究讨论和专家的考察，确定下来申遗能不能达到标准。在这些工作当中呢，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提出中轴线申遗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需要我们来做。大体上呢，目前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呢，有一些重要的文件已经开始起草，比如说申遗的文本，比如说相关的文物保护和环境整治的规划，再比如说一些环境整治的导则等等等等，现在都在制作过程当中，有些呢需要不断的健全和完善。目前呢，就像刚才开始那个短片里面讲到的，我们把这些工作呢也都分解到了叫长计划短安排，分解到了5年的行动计划和年度的工作计划和安排。今年2018年呢，我们确定了4大类27项重点工作任务。目前呢，这些工作任务都在紧锣密鼓的往前推进，进展的情况呢还都比较理想。当然我们现在也正在计划2019年的各项重点工作任务。 好的，非常感谢书记。那时间交给黄燕。 感谢宝琛也给我们带来的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们的问题哈。那么书局其实今天还带来了一张图来显示这个中轴线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包含的那个内容的，就是 师傅 叫什么地图 这个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我给大家 14个遗产点、 也是做一个宣传，也是做一个普及。北京的中轴线呢，实际上是刚才我讲叫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在这个上面呢，我们现在申遗呢确定了14处重点的文物点。这14处文物点呢，既有在中轴线上面的，也有中轴线两侧的。比如说在中轴线上面呢，南起永定门，就是刚才大家在讨论的永定门城楼。然后向北两侧的天坛、先农坛，再往北正阳门、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这个天安门北侧两侧的太庙和社稷坛。再向北就是故宫。再向北景山。随后呢，景山北侧的万宁桥，也就是后门桥。最后就是我们这个中轴线的最北端钟楼和鼓楼。 通过这个图我们一目了然哈，尤其是您这个图成橙色的部分，实际上就是重点的这14个遗产点 啊。 好，那么关于中轴线申遗，其实大家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而且呢三位委员也还有很好的这个提案，一会儿要跟书局进行交流。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